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天气呢，扩散条件属于一般情况，白天天气阴转晴，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温度在6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温度-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说呢，今天天气呢还是可以的，中午前后适合户外活动。再来看一下具体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空气污染物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未来3天没有降水，适合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路上的情况。目前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主要路段有东四环18里店桥到姚洼湖桥的由南向北方向，东五环化工桥到大洋房桥的由北向南方向，南二环玉亭桥到永定门桥由东向西方向，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南向北方向。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主要路段有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的南向北方向，以及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的由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时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儿是1月17号啊，腊月的话呢，今儿是初一， 这开始了啊。 对，按照咱们中国农历的这个新年的说法呢，新年倒计时了，是吧？ 先迎来的一个这个重要的日子就是腊八啊，然后喝腊八粥， 直接喝粥是吧？ 哎，对， 是不是素点了？好，今儿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说两件事情啊。 怎么着？ 第一件呢是好事情，就是目前呢大家都非常关注流感疫情的一些变化。那么根据最新的通报呢，未来2周流感的强度将缓解，趋于缓解啊。 但是缓解的话也不是说完全就没有威胁了啊，也得特别的注意。 好，提示大家啊，还是要注意这个流感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和变化。那么还有一事儿呢，进入高峰期了。什么呢？就是春运抢票， 这个是挺要命的。 对，昨天跟今天啊，这个春运节前的火车票的预售呢，迎来了农历腊月28和29，就这两天走的人是特别多的。 对， 所以这两天的票呢，也是据说是秒光。这个12306手机 APP 啊，就是你打开之后发现啊，就在开卖的2分钟之后。 从西站始发的很多热门车次就瞬间被秒光了。 是，就得盯着啊，盯着那个时间啊，它哪个时间点开始发售，就啪啪啪使劲的往前点。 对，据说这好像还是一个挺费眼力、挺费精力、挺费时间， 是 还是个技术活。 对，而且就是这是现在有了这个平台了啊，让大家可以在家里抢票。那过去都得跑到火车站排大队去。 是，就有的那个网友还特别的聪明哈，就为了能够抢票成功，还居门居然自己哈设计并且发明和组装了什么抢票机器人，就站那机器就站在那个键盘前嘛，没事帮就摁一下，没事帮就摁一下。 啊，真有机器人啊！ 真的有机器人，就是小机器人嘛， 啊、 他把他的那个 哦嗨 机器人。哦、 我一直认为抢票机器人是一个程序。 嗯，不是， 这在键盘 弄成一个机械，然后他把他的那个、 啊、 就是整个的程序就做成一个小手指头嘛。对准那个键、 啊、 就是一秒摁一下一秒摁一下 啊，真的 非常好、 啊、天哪，太 聪明 了、啊、太 了、 啊、 嗯，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就是要买票的朋友呢，反正这两天确实是辛苦一点啊。 嗯， 另外呢跟这个热门路线相比较呢，目前的公交化运营呢有些呢还是有一些剩余车票的。 哎， 嗯， 这个就是比如说在一定的距离之内是不是可以考虑再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啊。 嗯， 这个公路的交通方式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反正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吧。 因为现在这个都高速的这个通行啊，都是比较四通八达了啊。这、 嗯、 其实有的地方可以做考虑坐这个高速的大巴，这个速度也不慢。 对，另外呢也是提示大家啊，就是购买车票呢有三次捡漏的机会。 哦。 那么开始卖票之后的45分钟，如果有人抢票之后、 嗯、 他没有及时支付，那这个票源呢就会返回去。那这个时候是一个机会， 就是你别第一次打开一看没有票了，你就再也不理他了， 放弃了、啊、 哎，你反复的看、 嗯、 看着看着没准通又跳出一张票来， 有志者事竟成哈、 哎、 另外呢开车的前15天通常呢是退票的高峰期， 就是15天之内退、 嗯、 就是15天之前退票它是不收手续费的。 对，这也是一个捡漏的机会啊、嗯、还有就是开车前的24小时和48小时， 哎， 有的时候呢也会有人就临时有什么急事或者什么生病啊、 嗯嗯嗯、 也是一个退票的一个机会，所以那你也有可能捡漏，反正这都是靠运气吧。 你就让你的机器人一直点着呗。 你说我容易吗？ 要命了啊！ 好了，那么说过了今天的话题呢，开启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亲爱的热情的帮友们来打听的话，有什么物品需要转让求购，特别是找人的哈，最近找人的特别多， 快过年了嘛， 是都要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请记好啊，找我们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京城帮帮团。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京城帮帮团哈、啊，这一看就是快过年了、 哎、 这个大家伙儿家里事儿挺多啊， 没错， 我们这事儿也挺多、嗯、我们特别盼望我们这事儿多，如果我们这事儿不多的话我们就没事儿了、 哎、 来看看大家都什么事儿啊。 嗯，看看这位朋友他问的这个，他说呀想有个问题请教一下，说我10几年前呀买了10个金边瓷碗一直没用，现在拿出来了我不敢用了啊，不知道那个金边儿它到底对身体啊有没有影响？ 嗯， 会不会有坏处啊？它那金边儿是成分是什么呀？会不会我吃完了一刷碗，那金边儿那再掉一点这个什么元素啊，是吧？请教一下啊，大家这个帮我出这个说一说，您了解不了解？ 您这10年前买的碗，您为啥不使呢？ 金边瓷碗， 您当时买碗是为了收藏吗？肯定不是哈。反正据我所知啊，如果当时您买的这个碗的地儿比较靠谱的话，应该没问题。 啊、 因为那个很多那个瓷器上都有那种金边啊或者金饰、 哎， 它都是那种很就是算一种金粉的涂料吧。 它其实应该不是纯的金子啊、 嗯，对， 它只不过是一个金色的一个，实际上它还是釉。 对， 至于它。 对身体会不会有影响呢？我个人是认为问题不是很大。 对，只要是靠谱的地儿买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它那个颜色的涂料应该都是在安全范围之内的。 因为那个它还经过一个烧制的一个过程，一个工艺。它实际上它跟这个下边的这个碗呐、啊，这个东西它是结合的，是一种结合在一起的啊。当然了，这个有更了解的专家。咱们可以啊，这个朋友们在咱们平台上给分享一下，因为他也没有留电话。 嗯，但是这个碗是不能在微波炉里面加热的。 哎，对，这个倒是要注意。 对，来，咱们把这碗先搁这儿一下啊。谁家还有金边碗啊？咱们拿出来 PK 一下。 金边大碗， 看看谁那边儿金。 好嘛。 这位想问一下，就哪有卖熏醋的？ 熏醋。 嗯。 哎，熏醋跟别的醋有什么区别吗？ 它熏出来的吧， 熏出来的， 这应该是酿制方法的不一样 吧？ 这咱们也不太懂哈。 啊、 陈醋、米醋、熏醋是吧？ 我们经常见陈醋、米醋、熏醋，少一点，还有那种镇江香醋是吧？ 啊、嗯，超市里没有吗？ 没太注意熏醋啊，因为 超市里最多的就是陈醋和那个米醋哈。 哎、 北京人好吃个米醋， 对对对对对， 问问大家伙啊，就是。熏醋哪有卖的？ 对， 还有就是说，您买的这个熏醋就是普通的熏醋吗？还是你有什么特殊的用途？ 嗯，好， 好吧， 熏醋啊、嗯，这个谁更了解啊？包括它哪有卖的？ 好， 下边这位朋友想问，花雕酒的保存期是多长时间？ 呵，这又是酸的， 啊、 又是有度数的。 花雕酒其实它就是咱们那个一般黄酒吧， 叫黄酒，咱们叫黄酒，北方叫黄酒。 哎，您我有一个这个特别的这个著名的这个黄酒哈、啊，就是叫什么女儿红啊？哎，这个酒，你想啊，它。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呀？就是家里生了个闺女啊、 嗯， 然后呢，这个当爸爸的就酿一坛酒啊，就这黄酒， 埋起来是吧？ 然后埋到地里头啊，埋起来，等到闺女长大了出嫁，然后把这酒刨出来，哎，然后这个给当陪嫁呀，还是说办事儿的时候喝呀？哦、您想啊，他这个从出生到陪嫁，咱就说老实年间怎么着也得到个十七八岁吧？ 对对。 哎，您家十七八年，这个东西具体的保存期到底是多少年？还真是不好说。 反正挺长的。 啊、哎， 是 这个， 应该是挺长的。 有些酒它是年头越多越纯越香啊，包括白酒其实也是这样。 对。 但是你像啤酒啊。啊，或者说红酒啊，它可能就会短一些。 它跟你保存的条件有关系， 嗯、 湿度啊、温度啊、横着放、竖着放都有关系、啊。 哎，还有你接触不接触，有没有氧化呀，等等吧。 嗯、 反正这个还真是没有，我反正我没有印象当中有特具体的年限。 问问，特别是南方的朋友啊， 哎、 那边的朋友好喝这个啊， 嗯、 就是这。花雕酒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保存期啊？怎么保存之类的啊？ 好的， 好，我们再说一个不得暖和的事儿。这位说， 怎么了？ 你家里地暖不热，怎么回事啊？ 地暖不热， 对，说我这温度都调得挺高的了，这什么原因呢？ 首先，您这地暖是您这房子买来它就是标配的，就是地暖呢，还是说后来您自己改造的地暖呢？据我所知，咱们大部分地暖都是自己后来装修的时候改造的。 嗯， 哎。改造的过程当中呢，它这个是不是很科学啊？符合不符合那个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规范？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影响的问题。 好，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因为我家也是地暖啊、 嗯， 就是您这个地暖使了多长时间了？ 哎， 你有多少年没有清理过那个地暖的水管了？ 这个、 那个很重要，因为有一次我也碰到过这种事情， 嗯、 就是哎哪儿都好好的，这怎么就不热呢？温度调的也挺高，它就是不热。 这个里边有水垢。 哎，后来我就打电话问这个修理地暖的人，他们就说您那多少年没清理了？我说哟，我说这真不记得了。 对， 我说您那该清理了，其实就是水管那里面有水垢，把那个堵上了，它那过不去， 对， 所以它不热了。 哎，这要用。专业的工具和机器， 得找专业的人。 哎，专业的人， 您得花点钱啊。 哎，得把这个清那个水垢的药水打进去，再用这个专业增压的机器让它在里边循环起来，最后再排出来。 对、 哎， 这个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啊。 对对对。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我们就不清楚了啊。大家也帮着分析分析啊。 嗯。 这位也找个东西。 找什么？找这个3.5寸硬盘盒的啊，老式的 IDZ 接口的。您找这东西吧。我觉得 挺老的是吧？ 不不不，他又我觉得是不是没有说清楚？ 嗯 啊，首先咱说硬盘盒啊，硬盘盒过去是有的，但硬盘盒是装什么的呢？是装硬盘的，哎，因为过去啊那个时候没有那个现在咱们用的很方便的那种移动硬盘，那么 又想有的朋友又想在自己的这个电脑上啊，又让它这个，比如说它的功能啊，它的容量能够扩展，那怎么办呢？就要一个外接的硬盘盒。这个外接的硬盘盒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和咱们这个电脑里边装的那个硬盘一模一样的这么一个硬盘。这样等于您这个电脑呢就有两个硬盘了。啊，这个通过一个过去那个叫啊幺零九三呀还是怎么样那么一个接口，哎，它是用一条数据线给连接起来的，这个叫硬盘盒。您说的这个 3.5 寸盘呢是咱们过去用的一种存储的一个移动存储的这么一个小的一个盘啊，这个就相当于后来的光盘啊，或者是咱后来的 U 盘这样的作用，它有一个接驳的一个口，那个应该是一个 3.5 寸盘的驱动器。这个东西到底您要的是哪个？是往里插 3.5 寸盘的那个盒，还是真正的那个接外接硬盘的硬盘盒？ 好，说了一大堆，我也没听明白。 因为它不是没有他说的这种3.5寸盘硬盘盒。 嗯，可能表述的不对吧？跟我一样啊，是外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表述、啊。 它是不同的东西。如果您只想要那个能插3.5寸硬那个盘的那个东西，它是一种，哎，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这位听众这也挺急茬的，还挺 out 的。 怎么呢？ 楼上漏水。多次不配合解决，找了物业，物业说没权利借人家关水闸呀。 好嘛， 说去年夏天啊，有一段时间就漏水，说从开始低的到后来越来越严重，持续了好几天，说整个楼啊因为漏水，说电路呢都出现问题了。 好家伙， 到这种程度，说物业呢才把他们家那水给关了。还说现在又漏水了， 就是说明去年没修。 哎，说看着滴滴答答的呀，挺着急，说他们家也没人。物业说呢，我们也是管不了，说这问题还能找谁解决呀、啊？我也不能眼看着它继续恶化，非要等到出点问题，什么短路了呀，有危险了呀，天花板掉了呀，才打官司呀。 哎，这事儿还真的就得打官司。 实在不能解决，就只能寻求法律的程序了，是吧？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情况，就是这个房子呢，这个业主他是长期的不在，或者 怎么租出去是吧？ 哎，或者租出去，有的干脆也没租出去，但是出了一些问题。首先这联系业主啊，也是一个很费劲的事儿，联系上了他也不见得过来啊。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体现了一种。你有没有想到你会影响到周围的街坊邻居这样的？ 肯定没想到啊，想到了他就不会不管了呀。 哎，所以这个实在不行的话，还真的就得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您就找找附近的派出所，您给反映一下。 派出所我估计够呛。 那就直接报警啊。 哎，这得报警，我觉得这得您找律师咨询一下，看看是怎么走一个起诉的这么一个过程吧。应该是你要把这些首先要把一些证据要保留的比较清晰，哎，拍下来，包括视频呀、照片呀，是吧？包括它造成的那个结果啊，哎，这个把这个资料要留的越全越好。 包括这个，您跟物业交涉， 对， 是有没有电话录音？ 对， 他们确实没招，然后您才通过走司法途径的， 哎、 是 的。 反正确实是一挺麻烦的事儿啊，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啊，大家也给出出主意吧。 就是 这事儿该怎么着、啊？ 其实我觉得好多朋友在生活当中都跟他的这位求助的朋友的想法是一样，我总不能打官司去吧？我 怎么就不能打官司了？ 哎，其实为什么不能打官司呢？因为这个问题很多邻里之间的关系，你如果说真的就靠你们之间互相沟通去解决的话，那真的是有的时候挺费劲的。 有些是解决不了的话， 没错、 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对，到时候再吵起来、再打起来，其实就矛盾就更加升级了。 嗯， 我们能不能走一个法律的程序，让他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啊？ 好，这位朋友呢，想问一下啊，家里有一个4年级的女孩， 哦， 哎呦，那今儿应该是考试哈，今儿应该是全市小朋友考语文的时间啊，说老咳嗽， 哎呦 呦，没有耽误考试吧？说也吃药了，也不管用，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或食疗的方法？ 嗯， 反正小朋友咳嗽这事儿吧，别说小朋友了，就成年人哈，就感冒之后那咳嗽，一般也是能持续挺长时间的。 哎，这前些日子我们俩是一个赛着一个的咳嗽， 最近都好了。这反正就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得抵制住他，如果一开始呢没给他收拾了，就真的后面反正得咳嗽一阵呢。而大家一般出的方法就是什么，吃点梨，蒸点梨， 哎， 然后 还有吃 梨水， 嗯 啊，就大部分都是这个方法啊，因为他毕竟是小孩子嘛。 对，这个还是采取一种这个食物调理的方法比较好。如果说特别严重的话，那肯定是首选应该就医啊，这个通过一些医疗的手段。如果它是一种 得养的那种情况， 对，得慢慢养的，咱也不能着急。 对、 啊、 然后就是食疗加药物吧。 对、 啊、 如果说没不存在一些什么感冒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发炎呀这样的影响，它老咳嗽会不会考虑有什么过敏的情况？ 对，还有就是咳嗽的原因、 啊、对对对， 到底是因为感冒引起的，还是过敏，还是其他的有肺部的问题哈， 一定要先要确定， 对，得稳妥一点啊。 嗯， 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是骨质疏松， 哦， 他挺厉害的，这咱不懂啊，说是-3.84，今年我才61岁啊， 嗯， 现在呢就觉得就是后背开始疼， 嗯， 为这个事儿呢非常焦虑，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好，补钙。 这补钙啊，不是说你等得骨质疏松了你才补钙，这得提前。 哎，这个已经骨质疏松了，看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和或者是甚至说药物啊。 对，补钙制剂肯定是首选啊，嗯、就是还得补，同时还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来缓解这样的疼痛和不适？ 对，补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增强吸收啊。如果你这钙只是吃进去了，但是不能被你吸收，这个麻烦啊。不是说 得运动锻炼哈。 哎，一个是加强锻炼，再一个不是配着叫什么维生素 D 呀、啊 嗯， 哎等等吧。 好。这位听众呢是说，我帮我们邻居老人呐求助一事儿。就老人家呢有一笔记本电脑， 哦， 但是老人家他不会使， 嗯， 出门也不方便，就特别想呢请求咱们的帮友啊，哪位能不能给上门，哎，给教一教，说老人出点费用都可以，还留下了老人的电话。那我就考虑了一下，就这个吧，我怕有一些不安全隐患，公布老人家的一个电话又是不方便出门的老人家电话，所以我就不公布老人家的电话了，是吧？ 咱们会把它放到那个订阅号里边。 我呢是这样的，我把这个事儿呢已经转达给咱爸咱妈公益学校的王校长了， 哎， 就看看咱们公益学校的哪位老师 能不能派他过去， 志愿者离老人家近， 嗯， 这个是问题应该是比较好解决的，也比较安全的啊。 好， 当然我们要谢谢这位好邻居，就是告诉你一声，这事儿呢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嗯， 你也转告一下老人家，好吧？ 哎， 反正出于安全的角度，我们不太方便公布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的电话，我挺担心这事儿、啊。 好的， 嗯， 哎呀，下边找人的来了， 找人的、啊、 还不少。 这样的，咱们先歇一气儿啊，先歇一气儿。咱们先说一些转让和求购的信息，咱们再找人。最近找人的特别多、啊， 没错， 嗯。妹妹找歌泪花流。好，我们来看看转让的物品啊。 嗯，咱们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日本产自制酸奶机。啊，电话是1391-029-2432，1391-029-2432。 这位朋友呢，有一个宠物的笼子，是长方形的啊，尺寸是60×42×50的，在管庄附近。电话是1305-135-1478，1305-135-1478。哎，说到宠物啊，我插一句，前两天有听众问那个，就是家里面的狗狗都老了，可能面临着去世的这个问题，说什么地方有这种代办的，可以帮助狗狗，就是啊，料理后事 的， 主要是料理后事的这么一个机构。我还专门问了咱们做这个宠物节目的同事，因为他们跟这些机构有联系， 嗯， 他是这样回复我的，他说您可以去一些品牌的宠物医院，就是那种连锁的，他们有一些合作的善后机构， 嗯嗯， 啊，说门店也比较多， 哎， 也是啊，好多都是24小时服务的， 对对对， 说您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 对， 具体的事宜啊，包括这个是怎么收费的呀，说他们是很清楚的。 其实这也是现在这个随着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它产生的一种新型的一个服务啊，因为你毕竟它去世以后，你随便的处理其实也 不好 啊，好，而且呢，这个也对宠物它的这个生命也不是一种 不尊重。 尊重的这种哎情况，所以有这个服务呢，还是可以让大家解决一些后顾之忧吧。 好，这事儿说完了啊， 嗯， 我们继续说转让的啊。 嗯，那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辆太行牌折叠自行车，蓝色的90新。 大行。不是太行 啊，大行， 给加一点， 我以为是太行啊。这个是一个90新的自行车，蓝色的，买了之后一直放在家里没怎么骑啊，为了腾地方，想120元的价格转让出去， 买的时候可900多呢啊。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141442100 13141442100，找陈女士。 好，这位朋友呢，装修剩下了一些灯管，有两个 LED 的圆灯和4只40瓦的那个直的那种灯管，说一共是40块钱啊，装修完了也没用上。如果都要的话呢，价格还可以商量。电话是13051287629，13051287629。 好，这位朋友也是要装修，不光是装修啊，他这平房要改造，把屋里全部的用品都转让出去，包括冷暖空调、高低床，还有单人床带床垫等等吧。啊，这个一系列打包转让，这个有朋友想要对这些物品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他问一问啊，都有什么？电话是15601560079298，15600079298。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台小的冰柜，要冰柜啊，不要冰箱。电话是13683046513，13683046513。 这位朋友求购的是过滤烧水壶，电话是18611209398，18611209398。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的是过滤烧水壶。 哎，我刚说的是这个。 哦，你说的，因为我在琢磨，就是是烧水的，也有过滤的，是吧？因为咱们有那种净水的。 对，那是 不是烧水？ 纯粹过滤不烧水。 哦，还有烧水的过滤壶。 我也是头一回听说。 是您是烧水的还是净水的哈？这个 是过滤完了，然后再倒到一个壶里去烧，还是说一边烧一边过滤？ 讲究，有点讲究。 这如果您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可以补充一下啊。 嗯，这位呢想求购的是二手空调，没有具体要求啊。13681409687，13681409687。 好，这位朋友想求购的是车用冰箱，他说最好有调温的啊。电话是13683038893，13683038893。 刚才询问骨质疏松想补的朋友啊，又把这个手机号给发过来了啊，就是想再问一下，说我这岁数61了，这会儿还补还来得及吗？ 嗯， 反正目前您这情况吧，就是来得及来不及，应该也是要补的， 也得补， 这个钙剂还是要补的。当然您要遵循一下骨科大夫给您开出的这个剂量， 没错。 那么其他的方式，怎么补钙啊，怎么缓解您这个背部的不适啊，我们就听听大家的这个意见了啊。我们把电话说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601336850，13601336850。来，我们说找人的吧。 好，这位朋友要找原来人大一分校不同班的一位同学，叫张怡琴啊，我这名字应该是个女生吧，大专财会班85届的学生，在朝阳区新源里高三补习班共读一年，几十年过去了，很是想念，很想联系上他。他的父亲叫张石伟啊，我的电话呢是13718671562，13718671562。 嗯。还有找人的啊，写的还特别多。昨天我们也碰到一个写的特别多的啊。这位是想找中学同学，学校是雅宝路中学，离咱们这儿还不远。 不远啊。 初中9班有男同学，马文华、王元强、李占利，说原来住址啊记不太清楚了，应该就在朝外大街头条那一带。 嗯。 还有呢就是赵金山，女同学呢是李易如。在建外建国里一巷这一片儿，说我呢是李秋香，电话是13693227615，13693227615， 都是咱们街坊。 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老同学啊，老朋友。那稍后呢，进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为大家服务。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京城帮帮团节目温馨提示，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天天送饭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咱们先来回复一下大家提出的问题吧。 刚才你说到花雕酒啊，它的这个年限的问题啊，有朋友就说了，说所谓酒的这个年限越长越好啊，指的是它在地窖里储存的时间啊，得在那个专门的酒窖里，温度啊、湿度啊，得保持最佳状态的时候，说一旦上市了。那它也是要有保质期的， 对， 啊、 就一旦搁那儿卖了， 对， 肯定是得写上保质期的。 尤其是您把瓶打开了，是吧？它跟空气一接触一氧化了，那真的就是，反正还是差不多能喝完就赶紧给喝完吧。像刚才我说那个埋在地下18年，是吧？ 嗯， 它就一直在那儿埋着没事儿，但是一旦拿出来了。打开了，那还是在一定期限内把它喝完为好。 对，这位听众回答的也挺专业的，他说我们老家就是南方的， 哦， 老喝这个。 哎， 说花雕酒其实它的保存年限是很久的，说只要埋在地下那坛子，或者就是本身坛子那封口不打开的话， 不起风， 几十年都没有问题。 对对 对。 对， 但是呢，时间特别长的话呢，它会有一些沉淀， 对， 但是也没有害处。这位听众说，花雕酒如果打开之后啊，酒瓶的密封性就破坏了。 嗯， 说相对来说保存的时间就短了。说一般的不要超过6个月。 好，这是一个。还有朋友特别热心哈，他说花椒酒我们家有，我看了保质期24个月，不过我这花椒酒已经过期了，我就拿它在皮肤关节上抹啊，这个对关节痛有好处啊，这简直2天就好啊，都神了， 不糟践东西是吧？ 您这是花椒酒， 他写错了，我估计他应该想表达的就是花椒酒， 就是花椒酒啊， 对对对， 我还以为我念错了呢，谢谢您啊，如果是花椒酒的话，就是这酒过期了，反正它也不浪费， 不浪费啊， 哎， 这个酒的问题啊，暂时可以解决一下。 嗯， 这个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哎， 熏醋跟哪儿卖啊？也可能是这位问的不太明确， 或者 您是吃的那个熏醋，还是说您家里那熏的那种熏感冒的那个啊？那也别瞎熏，那浓度太大的话，对这个呼吸系统不好，而且它起不到什么作用啊。这都是专家讲过，并且做过实验解释过的啊。 好，那这位朋友还给提醒啊，说刚才说那地暖呀，说那地暖不能随便清啊，这我得提醒一下。 嗯， 您这个不能随便清的概念是什么呢？是不能自己简单的操作， 自己弄不了， 对，让专业人士操作，还是说轻易别动它啊？是这样的。不过以方明这个实践的经历来讲，它清理一次还是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清完了马上就热了， 哎， 啊，其实这个就是您得找专业的，它有这种清理的公司， 对， 他们是比较清楚的啊。 其实包括咱们家里那个热水器啊，就是前一些日子，上一周我们刚把自己家里那个用了大概5-6年的那个热水器清理了一下。 嗯， 我们那个电热水器它里边有一个镁棒，那个镁棒呢，就它可以吸附这个水垢。那个镁棒当时从里边往外拆的时候啊，都已经拆不下来，所以它里边这个水垢呢，已经把它凝成了一个更粗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个师傅得把这个棒子在里边给它搅了半天，把那个水垢弄下去，才能把那个镁棒给撤出来。所以把里边的东西清完了以后，换上一个新的镁棒，这样的话这个热效率就高了好多。其实我觉得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对，但有些事情我们自己真的是搞不 了，哎，对对，咱们 需要这个花点钱啊，让专业人员帮我们弄啊。 花不了多少钱。 嗯，这位听众说，团友们，龙井茶过期了还能喝吗？ 哎， 就您要非喝，它肯定是能喝，但是它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它是 绿茶，我们都知道一定要新鲜的，是吧？ 这个龙井茶它还属于绿茶啊，如果它哥甭说过期了，您当年的转过来到第二年您再喝啊，它那个味儿就已经差多了， 差好多了， 哎，所以说就是咱们在买这种茶的时候啊，不宜买的太多， 嗯， 哎，这个自己估摸一下自己差不多喝多长时间能把它喝完了， 对，反正您喝您能喝它， 哎， 但是它就不是那个龙井茶的应该有的那个清新的那个味道。 对对对， 反正绿茶吧，就包括其他的茶叶啊，过期之后呢，就有一特别好的作用，它吸味儿。您是放您家里面什么冰箱里啊，什么犄角旮旯，包括卫生间，您就放到那儿，它吸味儿，其实挺管事儿的。 缝一个布袋儿，然后你把它装在里边。 反正我偷懒就直接搁把茶叶罐搁进去。 您那茶叶罐那得敞开了。 对，就敞开了，反正也成啊，也成啊。 嗯， 这位听众特别热心，他说我最近有功夫， 哎， 我可以帮那位想学电脑的老人家，我可以去教他，反正我把老人家电话发给您了，您可以自己私下联系一下啊，谢谢了。 好的。 嗯， 这位朋友想问一个问题，他说现在手机上啊有一个叫车来了的软件啊，可以查这个公交车的到站时间，说现在有些车很准，有些车不准，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可能跟这个软件它的这个定位啊，还有它的这个本身自己平台的这种这个信号的强弱啊，可能都有关系。就像您说的这个可以查公交车到没到站的软件呢有好多啊，反正我自己用的呢是北京公交这款软件，它是一个绿色的，然后一个中间一白圈，里边有两个就字母，就公交的那个字母。我觉得我这个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准的啊。一般你能查到这个实时公交啊，它里边有一个项目能查到，比如说多少多路车，你把它输进去，然后选好了它行进的方向，就能再选好了您要查的这个站点，它就能查出来这个公交车呀，比如离这儿还几站。啊，多长时间能到？这个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定一点的，但是 也有偶尔它信号不好的时候，也查不出来的时候啊，这个这都属于应该属于正常情况吧。所以我如果说我推荐的话，您可以用这个北京公交这个APP， 应该比您那个是不是能好一点，这您对比一下啊。 有人那软件开发公司不干了 啊， 找你来了。 因为北京公这个毕竟是公交公司自己开发的， 对，反正就是现在由于生活的很多服务软件特别多，就他们之间的竞争也很厉害。您觉得这个您觉得使得不顺手，您就换一个，或者您干脆您同时多下几个，这个点不看您就使那个不就完了吗？ 没错， 这也是个方法啊。 好，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您好，我们家呀也有过楼上漏水到我们家的现象。我当时呢就跟楼上的业主就交涉过，但是呢也是有点解决不了。”就跟他说了，他说如果你再不解决的话啊，咱就打官司。结果呢还没等我去告他，立马就圆满解决了。 你看啊，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得通过一些， 对， 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有点不讲人情的途径去解决，因为有些事情你跟他讲情了，他不跟你讲情，你说你怎么办？所以咱就只能是吧，保护好自己的权益吧。 对，其实我觉得啊，就是随着咱们这个法治建设的完善啊，法律意识的增强，就是咱不要把这种说走诉讼的这个 就怎么着了 这个手续就觉得天就好像就 大事了， 就大事了。其实他在这个生活当中应该是一个很平常而且是很正常的一种手段，通过这样的这个途径解决的问题呢，他没有什么后遗症。 另外呢就是他们有调解的过程，就是未必就是说我们一去就真的得 就直接开庭了， 就开庭了， 是 不是调解的时候可能有比你们之间这个交涉没准结果更好。 你比如说像大鹏那样的人啊，他就那么脸皮就那么厚，你说我给他打电话啊， 放首歌吧， 就不如法官给他打电话，威慑力大，他就来了，你知道吧？ 就我打电话就行了，不用你打。 好， 我们再来看大家的这个求助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啊说，我有一个治咳嗽的小妙招，说 怎 么用呢？白萝卜给它切成那个小粒儿，然后给它放在玻璃瓶里，然后再倒入正品的蜂蜜，就是好一点的蜂蜜、啊、说早一勺晚一勺，用后呢放在冰箱里面保存， 就是来吃萝卜蜂蜜啊。 对， 我也有一小招，一说到萝卜我想起来了，还也是白萝卜啊。这个您把那个白萝卜呀给它切碎了啊，捣成汁儿，捣出汁儿来、把那个萝卜不要，把那个汁儿倒出来，再调上点像蜂蜜啊，或者调上点冰糖啊，只要它不那么那个辣口，然后让它喝两勺，这也是一个治咳嗽的这个小方法啊。 谁不会？我也说一萝卜的。 好吧， 萝卜开会是吗？也是白萝卜啊。您呢，把它切成薄薄的片儿。这也是咱们听众以前提供的薄薄的片儿，然后也是淋上蜂蜜，然后稍微就是腌它那么一阵儿，然后让孩子既吃萝卜又喝那汤儿，是说也是对于这个喘呐、对这个咳嗽啊 有调理作 用 啊。 但是吧，这个食疗的方法我们得两说，就有些呢它有一些讲究，什么热性的、寒性的，你得看孩子这咳嗽它是一个什么情况的，对不对？ 对，另外可以用那个雪花梨啊，加上杏仁儿，加上百合，加上点枸杞，煮这个梨水啊，也可以。 得了，说完萝卜咱们说香蕉啊。 嚯，跳跃度太大了。 有没有会种香蕉的朋友？ 种香蕉。 对。这位帮友啊，他说我去年呢有朋友从广西 啊 特别好给我寄来两棵香蕉苗。 哎呦呵。 我就给他种上了。 是啊。 真好哈。 哎。 他说现在我那苗都一米高了。他说这个该怎么弄一下啊？ 用什么肥料好啊？ 肥料啊！ 哎呀，这个真没种过，我种过菠萝。 广州那边就这东西特别多， 是吧？ 他们都吃不完，也卖不动，就全都用来喂牲口。就他们那边有专门的，就是用香蕉喂养长大的小猪。 好吧， 啊、 香蕉猪。 对， 你这说的哈，我们还没吃上呢，你都拿喂猪去了。 太多了，太多了。 就是它在当地的那种环境下，它生长是很自然的，所以你也不用怎么死乞白赖的管它、但是到了咱们这边还真的就得科学的这个对待一下了啊。有哪位朋友知道这个养香蕉树的招，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行，这已经有种香蕉的了哈。过两天保证出一个要种樱桃的。 我就种过菠萝。 你们家种的呀？ 就是我以前讲过嘛、就把那个菠萝，就是你买菠萝的时候，咱不一般都让人给削好了，那都东西都不要了嘛。其实你可以把那个就是最顶上的那个带着 大叶 儿的 那 个 那切下来那一块你要回来，你把它把叶儿修剪修剪呀、啊，你那个泡出根儿来啊，放在那个水瓶子里泡着。 嗯， 要注意啊，一开始的时候每天都要换水。哎，等它出了根儿以后，你就可以隔个三五天换。啊，当这个根儿长得比较茂盛的时候，你就选点那个就是 营养土， 营养土啊、嗯，这个比较适合它生长的土啊，然后呢把它种到盆里头，哎，慢慢的它就长出来了啊。 冬天也能泡出来吗？ 冬也可以啊，你温室内温度你别让它太冷了就可以。 那这种泡出来的根儿、哎、长出来的菠萝只能观赏，不能接小菠萝吧？ 这个据说有能接触菠萝了。 后来呢？ 只要你让它长出来以后，它开花儿。那就能接触小菠萝了。 我就想问你家那后来呢？ 我家那一直就长叶子，还没开花呢。 肥料不够。你别老自个儿吃，你给人家增长一点营养。 好吧，下次那酱肘子我给他一半。 我们来看这位听众啊，他想问一下，他说今儿早上我听新闻了，说北京啊有一个大集专卖烘焙烤的食品，说每盒呢都在百元之内。我也没听清楚，他新闻里好像也没说，他我上百度查了也没查着。说哪位知道啊，这是哪个大集啊，在哪儿啊、 嗯、 我挺郁闷的。 哪有这么一个大集啊， 您这大集让您着急的是吧？您先别郁闷的啊、 哎、 咱不着急，咱听听哪位帮友知道这大集。 嗯 啊、 哎、我给您出一主意啊。 反正您花点钱置一置本一小烤箱啊，然后呢这网上啊其实有好多这种教程，哎您不成自己 DIY 一下啊。我好多街坊邻居啊，这个、 啊 包括我老妈啊，时不常的都试一把。哎，你别说烤出来那小玩意儿吧，还真不错， 玩是吧？ 哎，一个好玩，再一个那味道还真有那么回的事儿啊。 但是呢，就是前提我必须得提醒您啊，很善意的提醒您、 嗯， 就是前几次您肯定会特着急，因为它是多少次失败之后总结出经验来之后，您才能有成功的感觉哈。 总得付点学费吧？ 那是啊。那当然，哪位知道啊？有这么一个专卖烘焙烤食品的大集，也麻烦您给说一下啊，您听得比较清楚的。 好， 说到大集啊，我们有听众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说前两天不是老有人问那杨镇大集怎么走吗？ 啊， 现在我给您们提供一个正确路线啊， 正确路线。那以前咱们说的都是不正确的， 也正确，咱们再给它重新规范一下啊， 就是比较好走的路线。 估计是刚去完、 哦， 说在东直门公交枢纽内乘坐918路公交车 918、啊、 哎，在哪下车呢？就叫杨镇这一站下车。 杨镇下车， 大概的路程的时长呢是一个半小时。 嗯， 说下车就是 哦。 然后返程的时候呢，您得过马路， 哎， 坐对面的那个918， 西行50米左右。 对 啊， 说如果碰到这个周六日的话呀，说最好别去。 怎么着呢？ 说因为人太多。 哎， 嗯，说杨镇大集开集的时间呢是每逢农历的 初一和初六， 今儿就应该有，今儿不腊月初一、 哎、 是吧？ 初一和初六， 初一和初六说有集，而且逛集的时候呢，您得把自个儿的东西瞧好了。 人多嘛，啊， 嗯、 摩肩接踵啊。 好嘞，谢谢您温馨提示啊。我们再来看两条反馈的信息。 是怎么说的啊？说这位朋友说，哎呀，前些日子呀，给咱们节目发信息，是说我妈妈得了这个疱疹，求助大家。节目播出后呢，有好多的听众打电话说看中医啊，我妈妈呢就听了大家的建议看了中医，现在呀已经好多了。哎呀，真是太谢谢咱们的节目和所有的给我们打电话的听众以及咱们的帮团的朋友们。 嗯， 真是啊，这个听听大家的建议呢，能这个取得好的效果，我觉得这是最佳的一种状态。 还有一位听众呢，特别高兴啊，说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加上帮帮团了，特别喜欢这个节目啊，务实接地气儿， 哎， 特别喜欢咱们。说咱们是可爱的主持人， 好吧。 而更重要的是，我一定会遵循咱们节目的宗旨。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嗯、这点我自信，我肯定比大鹏可爱。 长得可爱， 要命了， 体重可爱是吗？ 好吧。 好，当然下面这个反馈呢，我们就得好好的想一下了。 哎， 这位说呀，帮帮团呢这个平台是大家交流、快乐分享的一个好的媒体。 嗯。 但是这个平台当中呢，也有些人呢， 个别人。 对，这个一言不合就出口伤人， 好嘛， 说真是觉得有辱这个纯净的土地啊。 哎，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啊，这里边呢有那么个别的这个不招大伙儿待见的这样的情况出现呢，其实我们 其实很正常。你想，不光是咱一节目，就什么地方是不是你都能会碰到这样的人？ 所以遇到这样人呀，咱 拜拜。 哎，这个不让他这个有一个市场，有的时候你越跟他 计较 交锋， 越跟他计较，哎，他就越来劲儿，他就觉得，这挺好玩的啊。 对， 咱干嘛让他得逞？是不是？ 所以就是跟不讲理的人讲理是没意义的，跟不讲礼貌的人去讲礼貌也是没有意义的。 咱屏蔽他， 不用生气啊， 哎， 不值得。但是这位听众特别好，他没有说怪罪我们帮帮团这个节目，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大多数的听众都是特别可爱， 他对咱们是很理解的， 谢谢您啊。好，那我们就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 这回再来个找人的， 还找？ 真的要找人的、啊、 找着了没有啊、 这位朋友说要找一位男士，叫李惊雷，46岁。哎呀，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我都忘了。天哪，我们有10多年没见面了。我呢又有一些重要的事情，现在想要找他，可是啊联系不上，很着急。我是一位在本市快退休的女同志啊，这个我叫曹荣华啊，手机号是18513673704，18513673704，希望这位李惊雷同志啊能够跟他联系，或者说有朋友知道这个信息，他的一些联系方式什么的，您给牵个线搭个桥是吧。 好吧，特别好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刚才想求助学电脑的老人啊，我们这位特别热心的团友已经跟他联系上了，都说好了。我为什么？因为我认识这个团友 哦、 所以我觉得他非常可信， 老可信了， 老可信了，特别可信了。谢谢您啊，他是我们的龙姥姥。 好的，涛子给推荐说，我经常用那个定位公交车的那个软件叫车到哪儿，挺准的啊。这个还有公交车号啊，特别方便。 还有就是刚才有听众不是问那个烘焙食品的那个吗？ 啊， 有甜蜜糖果这位网友说，我昨天晚上听新闻说的，应该是在农展馆。 哦， 还有位听众也分享了，说您说的那个是不是农业展览馆的那个开市年货大集呀、啊？ 对了， 20号到2月10号，那还没开始呢哈。 对，马上要开始。 那您先别急， 是吧？ 再等等啊！ 哎， 大家伙说的都是那个农展馆的那个年货大集啊。 好，这位朋友呢，有个事儿也想请教一下大家。说我这儿啊有一个旧的血压计，我怎么处理它呢？啊，这个就是您这是坏了，已经不能用了，是怎么着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老式那个血压计里边如果有那个水银的那个 零件是吧？ 对， 还能使， 你还不能随便乱扔 哦。 啊，你那个如果乱处理不好的话，它有可能会污染环境啊。所以这个还有啊，另外说它还有一个旧的半导体收音机，谁要想用里边的零件可以拿走啊。但是这位朋友呢没有留下他的电话， 好像补充了吧。 啊，补充电话，补充电话了。他的联系电话是18612930697，18610930697。那如果有朋友可以和他联系啊，来咨询他这个血压计和这个半导体的情况啊。 我们再来看大家求购的物品啊。这位呢想求购的是全新的电饼铛，最好呢是在5号线附近，因为他住在天通苑、 地铁5号线。 对、电话是13153302677281153302677281。 好，下边这位朋友求助的也是一个吃东西用的家伙啊。求购一个烧炭的那种铜火锅，就里边烧那个炭的啊，这个大号的铜火锅，价格面议。这位朋友住在西四环，电话是13121529117，13121529117。一位严先生。 好，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那个大的花盆，给我们发来图片了啊，就是那种兰花的那个大花盆儿、 就是、跟那个 瓷的 青花瓷似的、 对对对，30直径是40，高是30嘛。 好， 价格咱们可以商量啊。电话是13693212729，13693212729。 好，这位朋友呢想转让呢是3双冰鞋啊，一双呢是白色皮面的花样冰鞋，23号，2双是黑色的黑龙跑刀啊，是这个24号半和27号半啊，打包每双50元吧。电话是13001040023，13001040023。 嗯， 滑冰挺好的啊，但是一定去正规的冰场啊，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足浴盆儿，价格是100块钱，他在清河附近啊，电话是13611221667。13611221667。 最后说一位求租的朋友，他想求租安贞西里一带的两居室，是给两位中老年人求租。那么电话是13911397037，13911397037。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线上和线下的互帮互助。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服务，再见。 再见。 人到中年就是一部西游记，悟空的压力，八戒的身材，老沙的发型，唐僧一样的絮絮叨叨。这篇微博在网上一经传开啊，点击率超高，留言也颇多，可见很多人都能感同身受呀。生活呢本不容易，我们在努力拼搏的时候应该有一种该吃吃该喝喝的好心态。无论您身处什么位置，无论您收入多少，健康的生活着才是根本。 没错，都说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只有身体健康了，生活才会更有质量。所以这个冬天让我们给家人准备一份有质量的养生食材，海参。新年专档鲜芋仙厂家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品尝到进口野生海参，特别拿出了3998元的补贴给大家。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海参，本档活动订购3盒，厂家就补贴3998元，也就是说原价5997元的3盒进口野生海参，现在一共只要1999元，划算的每盒呢只要660块钱。 是的， 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手机尾号0179的朋友订购了2套，说越是过年工作越多，加班到11点都是正常的，所以想订点海参给自己和家人补一补。2037的朋友订购3套，说宝宝就喜欢吃海参饺子，一顿能吃10个呢。马上快过年了，多订点留着慢慢吃。 好， 还有9411的朋友拨打进40071061108订购了8套，说吃你们家的海参有段时间了，肉质厚实，口感鲜嫩，一看呢就是野生的，今天是给双方老人买的，平时太忙了，很少回家陪陪两边的老人，马上过节买点海参表表孝心。 确实新年了，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但是再忙碌也请不要忘记陪伴家人，抽点时间早点回家，给爸妈做顿海参小米粥或是海参豆腐煲，让身体充充电，给健康加加分。现在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订购3盒野生海参就能享受3998元的新年补贴，划算到一年装的海参只要1999元，每盒海参才666元，而且订购成功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煮粥、焖面、泡海参，一杯多用，方便生活。40071061108，40071061108。 提醒各位，活动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了，现在打进40071061108，原价5997元的3盒野生海参，现在一共只要1999元，全家一起吃，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各位加油，打电话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感谢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北京同仁堂、北科建集团大力支持。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过去的一切，只要你真诚的生活体验过，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都不可能被忘记。这里是牵动你心绪的记忆的唱片，我是你的朋友古月。今天节目中，让我们伴着记忆的歌声回到从前，先从我们的田野上开始吧。 田野原是祖歌《夏天旅行歌》的第三首，由于它的音乐形象鲜明，旋律优美动听，易于上口，多年来广为流传，成为了一首独立的儿童抒情性合唱歌曲。另一首儿童歌曲《小白船》是一首在我国流传已久的朝鲜童谣，歌词描述了孩子们对神秘宇宙的想象和探求的愿望，反映了孩子们对美好的世界的追求。被人们称为东方小夜曲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原来是南疆的一段舞曲，原名是伊拉拉夏伊格。夏伊格是土产的一种花绸子，歌曲的节奏较快，每句唱词之后呢都唱句夏伊格，用来歌颂花绸子。后来王洛宾将这首民歌改编为《半个月亮爬上来》，将生动的快板改为抒情的缓板，由青海歌舞团演出后，很快地流传到了大西南，最后风靡全国。 曲《珊瑚颂》不是民歌，是歌剧选段，选择歌剧《红珊瑚》。这首歌曲充满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和坚信革命必将成功的乐观主义精神。作曲家王希仁当年为了创作《红珊瑚》的音乐，特地到海南学习当地的民间音乐，将民间戏曲音乐中的板式、音调甚至锣鼓柔合进去，借用西方音乐的手段赋予了《红珊瑚》新的生命。 如果你有机会到内蒙古，蒙古族同胞就会先跟你亲切地说塔塞白奴您好，然后给你端来可口的奶茶，请你吃烤全羊，让你一饱口福，再带你去参加他们一年一度的纳达姆大会，还会带你去祭拜他们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陵。当然放牧时也会唱起这首牧歌，就让歌声中蓝蓝的天、洁白的云、碧绿的大草原、雪白的羊群，把我们带进一幅很有诗意的画里。陕北民歌《三十里铺》根据一件真人真事改编而成，故事讲的是一男一女由相恋而分手，难舍难离的情节。《三十里铺》旋律很舒展开阔，优美动听，感情真挚深切，博得了人们的喜爱，争相传唱。